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贵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134-9178。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具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积木投行和筑梦堂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延华，杨总娘。 你好。 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积木投行还有您所做的公司筑梦堂科技具体在做哪些事情？ 积木投行呢，我是合伙人之一哈。积木投行主要是一家为上市公司去做并购和投资的一家这样的一个专业级的公司。我在积木投行中呢，主要负责教育赛道的这个项目辅导。 明白。 因为本身自己也在出了一套一本这个论书，是一个辅导创业者创业和投资的这个方法论。 本身就是一个资深的创业人。 是的，连续创业者，自己创过业，所以又写了书。现在来做投行这块呢，其实是我的一个兼职的一个业务，来帮助其他的创业者。另外还有一个筑梦堂科技呢，我现在自己的一个这个公司呢，是聚焦在新媒体运营领域的一个培训和服务的一家公司。 明白。那目前互联网创业的公司越来越多，那需要新媒体运营的公司肯定也是越来越多。 是的， 所以你们最开始就切入这个领域。那你们做的新媒体运营和其他的可能一些新媒体运营的一些平台或者是培训的一些机构有哪些区别？ 对，区别是这样，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头衔哈，是在教育部的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在体制内的这个院校这边呢，过去做过一些服务。所以你看我的履历前面，我还有一个百年树人科学教育有限公司的这个履历，是我曾经在前几年是专门服务职业院校的一家这个企业。那么也是在这几年，我在进入互联网行业，然后这个了解了更多的企业需求之后，我发现新媒体运营其实是目前企业的最大的痛点。而这一块呢，我们的高校和职校这边又没有储备足够的应届毕业生，所以我觉得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的缺口。所以筑梦堂的这个科技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定位在去接现在企业中资深的新媒体运营方面的从业人员，来研发一套新媒体的专业和课程的标准，我们再推广到高校的这个体系内，能够为我们市场上储备更多的新媒体运营的人才。 就是其实高校也要会开这样的相关的专业。 是的，现在已经有一些高校在开始去开设这相关的专业了，也有一些高职和中职也在想要开，但是呢缺乏专业的标准。包括我们在企业培训的领域也看到有很多家公司也在做，像馒头商学院啊，插座学院啊，做的也都不错，但是对于这个新媒体运营到底是什么，里面应该有哪些课程体系，它的初级、中级、高级之间的 这个衔接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并没有一个专门的 标准化的产品。 对对对，所以我们想来做这个事情呢，也是能够借助教育部的这个专家的力量，行业企业的力量，来共同去推出一个行业标准。 为什么想着做这本书？您之前也是经常在做职业培训。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呢，其实是基于我前面有过两次创业，一次呢算是相对于成功，另外一次其实是不太成功的，最后把这个公司关掉的一个情况。那么经过两次创业的这个过程，我其实就开始反思自己，我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下一个方向又该如何选择。正是在我这样一个迷茫期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的这个我们的写书的搭档张本伟老师，还有赵鑫，我们三个人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本伟老师他自己呢也是有多年的创业经验，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来去共同研究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合力出一本书，既帮助自己理清思路，也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创业者们。 现在目前还有创业者想往教育去落的，他们应该选择哪些方向去做？ 其实教育创业的确是像你说的红海呢，是因为教育行业相对门槛比较低。包括我在做新媒体运营的行业人才需求的这个分析的时候，我就发现教育行业的新媒体运营的这个从业人员的工资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最低的。这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进入教育行业其实都比较容易，因为咱们都是经过教育体系上来的，对吗？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行业里头的门槛不高，然后就可以进入。但是一旦进去了之后呢，想要去做得很棒很牛，其实又是难度很大的。这也就是我调研新媒体运营岗位从经理到总监岗位之间的这个薪资差异是在教育行业是非常大的。那么教育行业其实是说看上去是红海，但是实际上呢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蓝海的机会的， 可以去细化和分类的。 对对对，一个呢是现在随着消费升级，我们要需要细分出来更多的品类。二一个呢是互联网跟教育的结合，用互联网对这个传统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学习模式和运营模式去进行迭代，又可以出来很多创新的这个产品，会出来一些独角兽的公司。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提内容创业，对吧？其实内容创业呢跟教育行业之间又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它都是知识付费嘛，对吧？那么其实内容创业这个词最开始是由媒体人提出的，媒体做内容，但是做内容是为了引流。 是。 现在开始发现我们可以内容直接售卖了，于是开始做成网络上我们可以直接付费的音频、视频。但这种形态在我们教育行业里头其实也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管这个很早以前我们就要在线教育啊， 对， 远程教育啊，慕课、微课啊。 是。 其实我们会发现传媒、教育、出版这三大行业开始往一块并轨。 对。 那么教育行业里面的我们的机会呢，就是开始往线上线下的结合和打通。我们要学会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方式来重新运营，包括我们的推广的方式要更新，我们的运营的方式就是线下授班授课的这个班课的模式也可以用混合式的教学来去做。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很多媒体人，很多非教育行业的人也开始进入到教育行业，包括精英人士开始进入教育行业的时候，一定会搅动这个教育行业的格局发生变化。有更多的高素质的人进到教育行业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教育行业有两个非常大的机会，一个呢是对于6亿的这种中产和偏上的收入阶层的人呢，他们会追求更加个性化和素质的这个教育，包括出国留学这块会是他们考虑的一块。那么还有8亿的人，相对于收入偏下的这些人，他追求是教育公平，而现在的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技术又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公平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有创业的机遇。 那您自己做的筑梦堂科技，在新媒体这一块是运营方面，那您的教学的方式是怎样的？是也会有一些线上的视频教学，有线下的课程是？ 对，当然了，说新媒体运营这个课程，我们本身就一定要用新媒体的玩法来去上这个课。所以从一开始我在去做这个课程的营销和推广的时候，就开始去运用一些新媒体的手段去做一些社群的方式，来去用新媒体的方式去传播。我去把企业这边组织的这个力量和学校这边的力量都连接起来，共同去推出这个标准。那么未来授课的形式呢，我们也会采用混合式教育模式。我们行业的大咖会是在线的这种内容，在线的内容在学校这边呢，教师呢可能更多的是 组织学生可以去实时的去收看，或者是录播或者是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内容，然后组织学生去开展一些实践案例的这种研讨讨论和实操。 嗯，明白。一面是把人才方的提供方与人才的需求方然后相结合，其实他们不仅在学习，还其实还是在实践，他帮助企业方完成了一些新媒体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来去提升自己。嗯，那在2017年的时候，众堂科技还有您现在做的进步投行，其实有哪些目标和规划？ 我的主要的精力还是会放在众梦堂，主要会去推广这个新媒体运营专业的一个课程，就是它的专业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就是站在我们体制内的这个三年或者是四年这个课程的这个构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把它做成标准，推动一些大赛。那我们计划在11月底的时候要去推动新媒体运营的大赛，由企业的参与和学校的参与来共同把这个专业推广出去。然后同时我们也在跟电子工业出版社一起策划了一套它的这个专业的教材，能够推到学校端，让学校更多的认可。那么同时我们还会有这个工信部这边呢，我们还会合作一个新媒体运营的一个职业资格的证书，会分成初级、中级、高级。那么这个证书呢，也可以面向刚毕业的大学生和这个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头的从业人员去开展培训。 嗯， 这个是众梦堂的这边。那么实际上我在做众梦堂这些公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是做了大量的资源整合， 是 因为做这么多的事情不是我一家公司的力量能解决的。那其实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我需要链接到更多的这个行业资源进来。那么我在兼职做积木投行的教育赛道的创业导师也好，或者投资人的这个角色也好，其实是可以帮助我链接到更多的这个企业资源，可以来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冲突的两个角色。 那您作为众梦堂董事长，还有积木投行的合伙人，还有创业导师等等多重的身份，您觉得女性创业会不会比男性创业更加的艰难，或者是需要付出的更多？ 我觉得最后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女性创业，我觉得就是就我而言呢，我是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纯女汉子，然后去跟男人一样的就是不顾家的这个在外的打拼。我吃过这段亏，因为我过去曾经在创业中是那样的一个角色。最后我回来之后，我的孩子现在是6岁，我会发现他的早期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我陪伴的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结束过前面两个公司又重新写书的这段时间，我会花更多的精力去陪伴孩子。而且我希望我未来的这个创业的状态应该是事业和家庭能够达到一种平衡。那么怎么平衡，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那个想追求的这个主线，不断的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链接更多的资源，来去通过资源整合来去做成一些事情，链接更多人的力量一起去完成一个目标，而不是只靠自己非常拼命努力的去干。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感谢众梦堂科技创始人杨延华杨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晴，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2度，南风1到2级。今天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城市转遍地面空后的翻云覆雨中，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

走，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 虚度潦作 的秋天。消息就像在眼前，仔细地看一看，你却远在天边。莫问苍天何时了我心愿，对你情感长留在岁岁年年。 心话，纯洁的我像明月。